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李象的散文《远去的西单》和吴依依的散文《秋叶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剧故事《单刀会》。 首先，请您欣赏李象的散文《远去的西单》。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西单当然还在，而且是现代的、时尚的、奢华的，每日人声鼎沸的，繁盛至极。但西单在我心中已然远去，仿佛陌生而隔膜。它已经不是我少年青年时代的西单了。我是在西四北七条，就称泰安侯胡同长大的。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它东接西四北大街，西连赵登禹路，向南去西四一箭之遥，往北紧邻平安里，是北京仅存的还有点老北京风貌的几处地方之一。我与西单之间关系的密切，主要在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30年时间，在那里或流连，或驻足，或途经，从未间断。有几年，我甚至每天离不开西单。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透着亲切。常在西单街头出现的熟脸，由于似曾相识，擦肩而过时都会相视一笑。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京28中上初中。每天从家到校途经西单，坐22路汽车，至少往返2次。傍晚下学后，我常常不直接回家，而是和几个家住在西单一带的同学结伴，在西单看够了、玩够了、追逐打闹够了，直到饥肠辘辘才匆匆往家赶。寒暑假时，尤其寒假，我的大多数时光消磨在电影院。从家一路向南，胜利、帝制礼堂、红楼、红光、西单剧场、首都、中央，或同学或发小，一帮孩子在尽享看电影的快乐后，往往余兴未尽，又执着在西单街头大聊特聊早已烂熟于心的往日看过的电影情节。那种兴奋，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难以想象的。还要提及的是，首都帝制礼堂是甲级影院，放映头轮片，票价3毛、2毛5。我们没有财力涉足，只有放映老片有1毛5的学生票，我们才能进去。而红光、红楼永远是老片，票价1毛。红楼如果放映新闻纪录片，票价才5分钱，我们也就更是这类影院的常客。 参加工作后，我上班的工厂在远郊，开始是一周回一次家，后来有火车通勤，天天回家。下火车后依然要途经西单才能到家。那几年由于有了收入，工厂的同伴又正值年少，每每进城，许多人都先不奔家。除了王府井，西单是大家最经常的聚集地。又一顺、同春园、鸿宾楼、玉华台、曲园，西单商场里的峨眉酒家，那些饭馆里常有3三2两我的同伴的身影闪动，有时我也位列其中。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这些老字号当年虽然也老，但身份并不显赫，除了鸿宾楼档次较高，其他都很平民化，平易的让你怀揣1块钱也能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他们的价钱一般人都能接受，一个人1块钱就能吃得很好。那时 住在西城，原西城区的人们买衣服包括大件都多奔西单，更首选西单商场。我对西单商场就更觉亲切。在西单商场未改造翻建前，里面有多家旧书店、旧书摊，我常在那里流连忘返，有时一待就是半天。后来西单商场里旧书经营临近末期，许多经典书籍已难觅踪迹，我居然在那里翻到了莱蒙托夫诗选、普希金的叶普尼盖奥涅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当时那种兴奋和激动，今天回忆起来依然还难以忘怀。 每逢年节或家里有重要的亲朋到来，必定直奔西单菜市场。西单食品商场更是我常常光顾的地方，那里不仅食品最多最全，同时质量上乘。国府、芝麻糖、花生蘸，今天这类东西的口味已经很难与记忆中的口味相吻合了。结婚后，妻子的娘家住在西单，差不多十几年，我更是与西单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拆迁，永远离开那里，我与西单终于渐行渐远。我对西单有一种深深的依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北京最热闹繁华的地方是王府井、西单、前门，这是当时北京最有名的三个商业中心。如果进行比较，王府井最繁华，高档商业设施最多，销售的商品档次也高，环境氛围给人感觉比较洋气，外地来京人员在京逗留期间，王府井逛街购物是首选。王府井也是当年引领衣着潮流之地。前门的热闹不亚于王府井，尤以大石烂为最，但它又有别于王府井。前门的商店多且凌乱，是北京外地客人最多、最集中、各色人等最庞杂的地方，大包小包来往穿梭的人流如潮水一般，前门永远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市井气浓郁。西单明显有别于王府井和前门，它不奢不躁，既不洋也不土，它繁华而不喧闹，丰富而不庞杂。它以西单商场为核心和代表，表现得平实朴素亲切，它不张扬不炫耀，却不卑不亢，透着大气。 当年常来西单的外地人很少，对他们来说，西单并没有特别吸引他们的地方。在西单街头几乎都是北京人，而不少又是周边和距离不算远的居民。我不敢说西单的人有多高的素质，但从整体讲，他们懂礼、客气、热情，言谈举止都隐隐表现出西单人特有的风格。这种风格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只有对西单十分熟悉和了解的人才能够品味到。那些年，西单街头弥漫的全是纯正的京腔京韵，那时候对这些没有什么感觉，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北京嘛，当然听到的是北京话，今天却又别有一番滋味了。西单还曾是我的邂逅之地，碰到邻居熟人是常事，有时会一连遇到好几波，大家就像约好了似的来逛西单，不经意间就连多年久违的朋友也会在西单遇见，那种惊喜犹在眼前。世事沧桑，物是人非，妻子在西单的娘家早已搬离，我的多少同学、同事、朋友，一个个的在西单也再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就连那些似曾相识的熟脸都再没有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西单菜市场没了，国泰照相馆没了，辽源商店没了。西单的变化是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西单的变化不仅是建筑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人文的变化、气质的变化、风格的变化。现在偶尔过西单，我最大的感触是，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竟然很难听到北京话。我记忆中的西单的韵味已经彻底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我知道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西单自然也不例外。西单之于我是一段历史的记忆，一段人生的回望，对老西单的怀恋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再请听吴依依的《秋叶黄》。秋意渐浓，朋友发来一张六公园随手抓拍的照片， 几棵硕大的银杏树整齐排列，地上一片金黄，树下金黄一片。满目金黄之中，一个红衣老人，一个红衣孩童，彼此挥手，笑逐颜开，像两团生命之焰燃烧在金黄灶台。足可以写一本小说的画面感，是我心中最美的秋天景致了。有人说，秋是老天打翻了调色盘，将斑斓任性泼洒，随意涂抹，让草木瞬间绚烂之至，然后迅速冷脸，入冬只留萧瑟，也许有道理吧。不过秋的五彩缤纷中，我一直偏爱有加银杏叶黄。18岁那年秋天，坐了3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我独自从长江以南来到古都北京。生活上诸多的不习惯尚未适应，宿舍楼前高大挺拔的银杏树们就用满地铺陈的黄灿灿小扇子一般的落叶牢牢抓住了我的心，让我思亲念故的愁绪顿时被转移了方向。秋风秋雨后，低头流连的银杏树脚下，倾注全部注意力寻找最完美的落叶，是迄今为止我做过的最文艺的事情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秋的魅力，从此我安心学习，踏实工作，再不因为漂泊而自我情绪困扰。 之前见风扫落叶，难免未赋新词强说愁，之后看落叶随风，觉得顺自然之规，生命更替，是不争不抢的大气，是不卑不亢的从容。所以工作不很忙的那些年，每到深秋，我总会选一个天高云淡风轻的日子，避开出行高峰，驾车到机场辅路跑一个来回，看堆积的落叶在车轮运转的带动下如何竞相翻滚，争先往前画出流畅的弧线。凋落是另一种存活，那是我为自己保留的秋季节目之一，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节目已经很久没演了。现在的我少开车多走路，也算是身体力行为首都环境保护出一份力。边走路边拍景是我的崭新功课，别说拍久了拍多了，心得总是有的，进步总是有的。不用跟别人比，单单翻看自己手机里的留存，前前后后的不一样一目了然。蓝天白云，日出日落，秋季的北京有太多美丽供你尽情拍尽情摄，拍出好片朋友圈分享一下，独乐乐秒变众乐乐，几何倍增之乐。秋意渐浓，赏秋正是时候。对我而言的好消息是，北京的银杏树越来越多了，好些公园甚至街巷都有成群成片的种植。银杏叶黄，芦树叶红，枫树叶红，杨树叶黄，在北京赏秋，横竖少不了这几种颜色做背景。如果再有红墙、青砖、深蓝或浓金的琉璃瓦，五脊六兽、平房小院，诸多元素汇聚在一个取景框里，咔嚓一声将它们拍成片，即便构图不十分理想，也够开开心心回家闷一瓶小二了。全民摄影时代，老百姓的快乐就这么简单，这么直接，非常容易获得。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剧故事《单刀会》。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东汉末年，赤壁大战之后，曹操占了中原，刘备占了西蜀，孙权占了江东，把一朝平分成三国，三足鼎立。曹操势力强盛，虎视天下，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无时不想吞并孙权、刘备的地盘。强敌当前，孙权、刘备就有了共同的利益，统一的战线，相互依赖，相互利用，联合抗曹。孙权为了拉住刘备，还把妹妹孙尚香嫁给了刘备， 但是孙刘两家又相互争夺，相互矛盾，矛盾的焦点就是荆州。当时东吴流传着一句话，叫山东宰相山西将。山东人鲁肃在孙权手下当大夫，一心要夺回荆州。山西人关公受到诸葛亮委托镇守荆州，一心要保住荆州。一个是名臣，一个是名将，一个山东人，一个山西人，在索取荆州当中剑拔弩张，短兵相接地较量起来。鲁肃其实是安徽人，只因性情耿直不转弯，东吴人才把他喊作山东人。鲁肃并不在意，将错就错，有时当众说山东宰相山西将，一对好汉大丈夫。那年刘备进军西川，夺取益州，兼并了汉中。鲁肃看准了时机，趁刘备难以顾及荆州，定下三条妙计要对关公下手。第一条计，利用孙刘两家结亲的形式，以祝贺刘备掌握汉中大业为名，邀请关公到江东赴宴庆贺。在酒席上，趁关公酒醉饭饱、兴高采烈的时候，请关公归还荆州。如归还了，皆大欢喜，此为万全之计。倘若关公不还，则实施第二条计，把江上所有船只进行扣押，封锁江口，禁止航运，不放关公渡江回去，让关公走不掉，飞不过。时间一长，关公寻求脱身，必定诚心归还荆州。倘若仍然不还，还有第三条计，埋伏暗藏一批突击手，在关公喝得昏昏然的时候，以撞钟为信号，伏兵突然出现，擒住关公，囚禁在江东。关公是刘备的结拜兄弟，一员虎将，有功之臣，必定谈判。刘备把荆州还给东吴，东吴把关公放还川西。即使不肯谈判，那荆州失去主将，兵心不稳，城市攻城，荆州可一鼓而下。这三计，步步为营，关公不来江东则已，如来江东，难免被制服。鲁肃三计已定，派江夏守将黄文把乔国老请来，想得到国老的支持赞扬。乔国老见面就说，鲁子敬，你无事不找我乔国老，找了乔国老定有弯弯绕。鲁肃把邀请关公过江赴宴，定下三计索取荆州的事说了。乔国老说，这荆州断断不可索取，你想啊，关云长非常勇猛，再加上他五虎上将的弟兄，你夺取了荆州，他不会和你甘休。鲁肃摇了摇头，哎，他弟兄虽多，兵将不多呀。乔国老说，诸葛亮就是以少胜多的能手啊。我给你举三个战例，一是博望坡一战，诸葛亮以新野一线的实力，烧得曹操大将夏侯淳落荒而逃；二是赤壁大战，周瑜诸葛亮联手指挥，以江东偏师杀得曹操83万人马多半活里丧生；三是刘备进军西川，以荆州为基地，仅用两支精兵就建立了汉中霸业。您与关云长争斗， 他会搞得你天翻地覆啊。鲁肃不以为然，好手不敌双拳，他关云长难道是天兵天将？乔国老说，你不知道斩颜良朱文丑的事吗？他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囊中取物，打起仗来雄赳赳气昂昂，飘着三绺胡须，坐着赤兔追风马，拿着青龙偃月刀，活脱脱战神下凡，吓得敌军炸了营，摘了糠，魂飞魄散。你就是有百万军千员将，也挡不住他的赤兔马，躲不过他的偃月刀。你如与他拼杀，我劝你多披上几副盔甲，多穿上几层战袍。鲁肃一听不高兴了，哼，他若与我荆州，万事皆休；他若不与，我一定兵临城下，打下荆州。乔国老叹了一口气，哎，天本无祸，人自招。你千军万马动干戈，全不念百姓生灵涂炭，一场大祸呀。老相公不必悲观，我自有神机妙算，关公绝对难逃我那三条妙计。嗨，你那三条计比当年曹操在霸陵桥三条计如何？霸陵桥上，曹丞相高举送行杯中酒，礼盘里堆放着金银无数，高挂着王侯穿的绿色锦袍，骁勇善战的名将许褚、张辽威逼着刘备的妻儿家小。曹操以为关公难逃这三计，岂不知曹操计多心眼小，关云长勇冠三军，又善于人交，早一步抢先到了霸陵桥，饮罢了杯中酒，谢绝了金银财宝，勒着赤兔马，横着偃月刀，护着嫂嫂和侄儿，用刀尖协调起绿锦袍，笑着说，丞相不用怪罪，我就不下马了。曹操无可奈何，许褚、张辽手足无所措，眼睁睁看着关公轻松扬鞭去了。曹操用尽心机，只落得一场谈笑。鲁肃听得浑身不自在，过后对黄文说，哼，乔国老昏聩糊涂，畏首畏尾，话不可信。乔国老不愿支持，鲁肃又想起另一个国老司马徽来。此人在安中修道，曾经和关公有一面之交，请他出来陪关公饮酒，既做陪客又做说客，规劝关公拱手让出荆州，岂不是好？这司马徽啊，是东吴的学者名人，隐居多年，垂钓、赏花、喝酒、下棋、吟诗作画，抄定两只手，不做弄潮人。听得鲁肃登门相邀，请他赴宴吃酒，慨然答应。但一听说鲁肃请的是关公，自己是关公的陪客，就立即改口，说自己中风去不得了。鲁肃奇怪，问他，先生与关公有一面之交，同席之间劝饮几杯酒有什么关系啊？司马徽说，你请我做陪客，少不得要与你同气相求，随声附和，而你和关公又有解不开的疙瘩，一语不合气恼了关公，他新账老账一起算，抡起偃月刀，咱两个落不下完全失手。鲁肃说道，我有三条计可以讨回荆州。司马徽说，